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的活每一分钟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谁的心底是希望在动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的活每一分钟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谁的心底是希望在动，跟着希望在动。

这出戏用生命演下去，付出的青春不可惜，今生难得有这份约定，这段情只对你。这世间阴晴圆缺，只愿和春天有个约会。 I have a day with spring。 我要用力飞，不管有多远，超越了极限。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这年轻的战场，请你给我一束爱的光芒。今天我将要走向这胜利的远方，我要把这世界为你点亮。每个醒来的早晨敲打我的心房，告诉自己成功的道路还很漫长。我的梦想在每次把握机会表达自我主张，展现给你年轻的一样宽阔的胸膛。所有经历风雨都温柔与坚强，所有青春无悔，烦恼与成长，所有奔向未来的理想与张扬，所有冲破捆绑的热爱与癫狂。今天我站在这年轻的战场，请你为我骄傲鼓掌。今天我将要走向这胜利的远方，我要让这世界幸福就是彼此依靠的肩膀。我的梦想在每次付出汗水创造生命绽放，告诉世界我们这一代自信的力量。所有经历风雨的温柔与坚强，所有青春无悔，烦恼与成长，所有奔向未来的理想与张扬，所有冲破捆绑的热爱与癫狂。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，请你给我一束爱的光芒。今天我将要走向这胜利的远方，我要把这世界为你点亮。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，请你为我骄傲鼓掌。今天我将要走向这胜利的远方，我要让这世界为我祈祷，我要让这世界为我祈祷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， 著名演员赵丽颖。 我更希望的是大家能感受到具有行动力的正能量，不是喊喊口号而已。我希望大家能看到我在过程当中有做了些什么，我为什么能有今天的这样的成绩。我想在这个时代留下我微笑的印记。 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。 作为一个创业者哈，就是百度呢就像我的孩子一样，甚至我花在百度上的时间比我花在孩子上时间要多多了哈。它这里头有很多的感情因素，当你倾注这么多感情的时候，你一定是非常非常关注他会不会成功，他会不会未来走得会更好，这中间会遇到什么困难，对吧？你不停的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觉得说啊，这儿有一个危机，那儿有一个坑，我需要把它填掉。那么下一步我需要做什么什么事情才能让这个公司发展得更好？ 万达董事长王健林。 就是我觉得海外发展跟我在国内做生意差不多，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，不敢做一定没有结果，所以敢冲敢试是第一重要的。第二个就坚持到底，出现挫折的时候要有那个道路黄河心不死这个状态才行。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经典可以是新的作品，也可以是老的作品，但老的作品就不一定是经典的，新的作品也要经过大多数人见证，时间一点点的沉淀才能算是经典。平时我们听的老歌、经典名人名言，我就特别喜欢看这种黑白片老电影，觉得特别有年代感。 经典在我看来，比如当你读了一本书，不管你读了多少遍，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的发现，还有每次我听林俊杰的一首歌《浪漫雪夜》，都有不同的感触。虽然这首歌不红，但我觉得它就是经典。还有每次寒暑假放假的时候，电视总播《西游记》，虽然台词都背下来了，但我就觉得看不够。其中有一句猪八戒曾经对唐僧说过的一句话，说：“师傅，你走那么快干什么？前面是有你爹还是有你娘啊？”感觉特别好笑。也许这就是经典吧。 经典呢，就是很多人都在看都在听的，流传时间久，而且呀、历久弥新。比如我们经常看的电视剧呀，什么西游记呀、新白娘子传奇呀、封神榜什么的，那个时候初中高中一些经典的音乐老歌，咱们经典九六九不是天天放吗？我就特别喜欢听就是这一类的老歌啊什么的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有些人爱到忘了心，结果

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4月12号星期四，今天天气适宜户外运动和开窗通风，趁着周五冷空气到来之前，赶紧到户外去看看美丽春色吧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，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9度，最高气温21度，东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凉，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9到13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13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来看到的是朝阳、丰台、海淀在9到22度，大兴在9到21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大觉寺在9到22度，虎峪在9到22度，黑龙潭在7到21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压力大时有哪些抗压力的小方法吗？当自己压力大的时候，不妨听一下自己喜欢的音乐，当觉得愤怒的时候呢，让自己停下来，可以去洗手间对着镜子平复一下心情，或者是上下楼走一走，而时不时的看一下别人的鼓励，对于自己的压力大坏情绪也是很有作用的哦。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于2018年4月23号0时到5月9号24时进行系统升级，期间将暂停部分业务办理，5月10号起呢将恢复正常业务办理。此外呢，公积金系统也将在今年分期升级，手续上会更加便民。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，新系统配合营商环境改善措施，贷款归集提取取消9项证明，还有公积金系统和相关客户端也将实现人脸识别查询，是不是很便民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我投吧投，我投投投， 哎，总是投不进。 比赛到了最后3秒，他出手了。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，关键时刻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。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的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。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，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，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，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让我掉下 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，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。一路还要走多久，你攥着我的手，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。分别总是在九月，回忆是思念的愁，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，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，从未忘记你，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。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，哦哦哦，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。我会把手揣进裤兜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。 幻想，我已经遗忘，我已经遗忘，生活是肥皂香水眼影唇膏， 许多的电话在响，许多的事要备忘， 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，如此的慌张，我来来往往，匆匆忙忙，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，那些幻想我已经遗忘，我已经遗忘，生活是肥皂香水眼影唇膏，许多的电话在响，许多的事要备忘，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，如此的慌张，我来来往往，匆匆忙忙，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，忙忙忙忙忙忙，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，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，忙忙忙忙忙忙，忙得已经失去方向，忙忙忙忙忙忙忙，忙得分不清欢喜和忧伤，忙得没有时间。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，忙忙忙忙忙忙忙，忙得已经没有主张，忙得已经失去方向，哦哦哦，忙忙忙忙忙忙，忙得分不清欢喜和忧伤，忙得没有时间。 陪伴，想

住你，滋养了大地，开出下一个花季。风中你的泪滴，滴滴落在回忆里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。那些痛的记忆，落在春的泥土里，滋养了大地，开出下一个花季。风中你的泪滴，滴滴落在回忆里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，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。 爱总会守在某个地方，建造起围墙，心需要更坚强，不退让不绝望，有时用等待慢慢代替了感伤，需要去付出多一些，互相体谅，想一起去等待着那道曙光，像风一起走，拿着烛光慢慢点亮未来的时光，有我的肩膀。可爱模样，好像是一石头下的阳光。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，甜蜜的梦想，彼此牵起的双手，谁都不要放，去眺望在远方，细数快乐和希望，展开翅膀，我们自由飞翔。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。